庆祝太阳节学生少年宫和学生少年会馆艺术小组员民谣大赛入选者综合发表会12号在万景峰举行，有青年同盟和有关部门干部、青少年学生观看。